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玉欣， 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的7月16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中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中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北京，目前北京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8.0，处于严重拥堵级别。另外，在西三环北向南的方向，航天桥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另外，来自中国民航气象中心和首都机场的消息，预计今天晚间的7点到9点，首都机场会有暴雨，累积的降雨量会到大雨。预计今天后半夜开始，北京地区将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另外，明天下午4点之后，影响航班起降的对流天气会加强，也提示今天晚间和明天下午出行的旅客提前关注航班信息。 再来关注一下天津的路况。黑牛城道从紫金桥向金怡桥车辆缓行，昆仑桥向富民路方向车多，富康路立交桥向艳阳路方向车辆较多。 河北的各条高速目前是正常开启当中的，不过目前有好多条高速已经出现了降雨情况，要提示您小心和耐心的驾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热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预警，强对流天气将在未来几天影响京津冀区域； 沿线村村有公园，延庆冬奥景观廊道月底前竣工； 京津铁路将成为京津之间的第4条高铁通道，天津到大兴机场可以实现半小时通达； 校外培训机构面临政策调整，记者调查发现，解决家长焦虑才能让孩子真正减负。 国际电讯方面，世卫组织表示，新冠疫情仍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表示，曾训练过涉嫌暗杀海地总统的哥伦比亚军人。 文体方面的消息，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冲突各方在东京奥运会期间休战，探寻通往可持续和平的道路。 北京市属公园今年第一个 5G 应用场景在香山公园落地。 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其至第10集，陈志海面对疫情争执上。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党史百年，天天读。 今天是2021年7月16号。1922年7月16号到23号，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大会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区分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大会通过第一个党章，并通过决议案，决定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大会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 1961年7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为了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术，加速我国原子能工业建设，中央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缩短战线，集中精力，加强各有关方面对原子能工业建设的支援。 1986年7月16号，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新时期党对民主党派工作的方针任务的报告，并发出通知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派长期合作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受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低涡系统的影响，16号到19号京津冀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和短时大风。三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 首先来关注北京。北京地区16号到18号将会再次迎来明显的降雨，主要降雨时段在16号的夜间和17号夜间，局地有强对流天气。预计16号夜间北京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气象部门表示，未来七天北京多降雨，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勤补水。尤其是老人、儿童等体弱易感的人群，中午前后要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 16号上午10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当前到17号下午2点，天津东部和南部将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河北中北部和南部、北京、天津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为30到60毫米，局地可能达到80毫米以上，请您注意防范。 同时呢，京津冀之声将继续启用北京雨情即时报，通过微博、今日头条、抖音、快手及时传递雨情信息和交通状况。也欢迎各位听众和网友拍摄自己所在区域的雨情，在微博使用北京雨情即时报的话题标签来艾特京津冀之声 FM1006， 我们会及时选择您的信息并进行转发与大家分享。 河北省气象台预计，受副热带高压和低涡共同影响，17号到19号夜间，河北省将有一次区域性强降水过程。这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降雨强度大，并且强降雨区主要集中在太行山东麓，极端性强，致灾风险高。 河北省气象台在16号的下午5点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19号，张家口南部、保定、石家庄、衡水南部、邢台、邯郸会有暴雨，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会有大暴雨，个别地点有特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您注意防范。 那么自从7月份以来，京津冀地区的降雨逐渐频繁了。受气候、地形等因素的影响，河北省在汛期容易形成短时强降雨，给洪涝灾害防御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为此，河北省加强了灾害预警的精度和准度，为防汛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详细情况，来听河北综合广播的报道。 今年入汛以来，截止到7月15号，省气象局和省水利厅已经联合发布了11起山洪灾害预警信息。这些信息第一时间通过12379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政务信息共享平台、短信、微信群、电话等途径进行内部分发，传送给各市县气象局，指导当地做好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灾害监测预估与评估科科长赵铁松： 我们也对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的这个核心技术做了一些工作，对山洪沟进行了一些补充，目前已经提取了山洪沟的数量大概在920多条，基本上已经覆盖了咱们全省的8个市、70个山洪县。第二就是通过水文模型模拟以及灾害解析等，获取得到了每条山洪沟5个时效的不同的预警等级的面雨量阈值，结合气象台的智能网格降水预报，能够实现山洪灾害的自动预警。 邢台市信都区季家村乡武装部长、乡抢险队队长段陆军说：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就像基层防洪抢险人员的眼睛，能够及时提醒大家哪条山洪沟达到了预警级别。 强降雨之前，我们都提前安排好了安置点和群众转移的路线，并且早早的就在安置点备好了日常需要的食物，像米、面，还有日常用品等物资。 最近的高温多雨天气，北京蔬菜价格的走势如何呢？记者从新发地市场了解到的信息显示，目前北京市场上的蔬菜供应 70% 依靠京北产地，供应充足。虽然因为强降雨导致采收成本的增加，大白菜、豇豆、芹菜、团生菜等出现了短暂的价格上涨波动，但是整体的菜价趋于平稳，蔬菜加权平均价维持在每公斤2元左右的低位。猪肉价格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维持小幅波动。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关注北京冬奥会配套建设的新进展。京银路延庆段是连接延庆城区和北京2022年冬奥会延庆小海坨赛区的重要通廊。这条景观廊道沿线精心打造了34处口袋公园以及新加坡枢纽、五彩景观带、张山营村、露天集市等多个景观节点。目前景观廊道建设项目已经接近尾声，计划于本月底前完成竣工验收。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陈长松的报道。 乘车从延庆区经营路一路向西，沿途随处可见融入了冬奥元素的各类景观。在龙聚山庄小区外的一处崭新的公园里，点缀着冰雪图案的廊亭和步道，营造着浓浓的冰雪冬奥氛围。正举着手机拍摄公园美景的市民王女士说： 这个地方过去吧根本就走不了，因为它土道嘛，而且特别脏，现在呢它就改成街心公园了以后吧，特别漂亮，看见好的景啊，我就要拍发到那群里头，他们都特别高兴，说你们那地方怎么那么美啊。 经营路延庆段全长约29公里，像龙聚山庄小区门口这样的口袋公园沿线一共有34个。冬奥环址办环境建设部副部长汪央说， 经营路它是从延庆城区通往小海坨这个核心赛区的一条重要的一个干道，这两边全是居民，我们把这条路呢作为一条重点打造的一个冬奥的景观廊道，它不光光体现的是环境和景观，而且体现的是人居的和谐。 在沿途的张山营镇，记者看到占地约2万平方米、具备停车、集市、绿化等功能的集贸市场已经建成。延庆区城市管理委副主任刘伯昭说， 张山营地区盛产苹果和葡萄，以前没有规范的时候占道经营比较多，结合冬奥环境整治设立了农贸交易市场，是200个摊位，还兼具着停车功能，涉及的是240个停车位。 明年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将进行高山滑雪、雪车、雪橇等比赛项目，目前通向赛区的这条景观廊道建设已经接近尾声， 下一步我们把廊道两侧架空线进行入地，外立面进行粉饰，计划七月底完成竣工验收工作。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近期将要举行的活动。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8月2号到3号举行。16号上午举行的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大会将会围绕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数字化转型对各领域的重大影响，打造数字经济发展的北京标杆。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本次大会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开幕式、主论坛、20多场平行论坛和成果发布会。开幕式上将重磅发布北京市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方案、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北京宣言和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市经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磊说，北京要用5到10年时间打造引领数字经济发展的北京标杆，将北京建设成为数据国际枢纽。 我们要培育一批标杆企业，实施一批标杆工程，特别是呢，要打造数字经济时代标志性的产业集群。我们要把北京啊，作为一个超级孵化器，作为一个应用数字技术、孵化数字产业的超级的巨系统，加快呢，构建一个数字社会的生态。 全球数字经济大会还将举办3大特色活动，包括数字经济体验周、全球数字经济创新大赛和数字首义之夜企业家座谈会。大会主会场设在朝阳区的国家会议中心，分会场设在海淀和大兴。西藏拉萨也将同步设置分会场。拉萨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北京西藏拉萨指挥部指挥王强说，拉萨分会场将举办系列论坛活动，通过数字赋能缩小数字鸿沟， 通过院士专家和企业家研讨交流，为拉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高层次的决策咨询，通过数字经济产业特色消费品产业的投资推介，发挥数字经济带动生产消费提质升级的强大动能。 以共享新成果、共筑新动能为主题的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8号到22号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记者从15号举行的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大会期间将同期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世界机器人大赛等活动。大会将汇集170多家一流企业参展，集中展示500多款一流展品与解决方案。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世界机器人大赛。这一赛事呢，被誉为机器人界的奥林匹克，是目前享誉全球的机器人领域的顶级赛事。这一届大赛将设置共融机器人挑战赛、BCI 脑控机器人大赛、机器人应用大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4大赛事。届时呢，将会观摩到3大类、4大赛事、41个赛项、98个竞赛组别的精彩比拼。 自6月16号天津海河国际消费季启动以来，500多家特色新店陆续在天津亮相了，进一步挖掘了市民的消费潜力，提升消费品质。那么同时，天津市的消费环境也在不断的丰富和完善。详细情况，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6月中旬，位于东丽区的上河城中街广场正式开业，商场将原有购物中心进行重新规划调整，引入商户40多家，满足了周边群众需求。项目负责人马健说， 符合当地消费的一些品牌，还有一些老百姓熟悉的影城，还有大型的儿童娱乐项目，也看好东丽有一定的购买力的。一楼的整体所有商户的生意的比以前呢都有个20%-30%的一个提高。 8、9月份，滨海新区的生态城爱琴海购物公园和滨海金域佳品 mall 也将陆续开业。而在本市已有的大悦城、海信广场、天河城等各大购物中心，消费季期间全新引入40多家品牌店，既有国际知名品牌，也有国内特色和网红品牌。本市还引入新的零售模式，京东旗下生活服务店、惊喜便利店围绕生活居家场景，为社区居民提供即买即得、预售自提、送货到家等消费体验。首家惊喜便利店店主刘建平说， 像打印彩印都有了，还有咱便民的医疗包，老百姓们平常有个磕磕碰碰的，咱就可免费用，还有工具箱、免费的热水、快递服务、手机服务，还有家电清洗、衣物清洁，我们都可以联系到这种服务的人员，24小时服务。 惊喜事业群便利店社区生态业务负责人高深介绍，将在天津惊喜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商品种类丰富、服务功能齐全、活动丰富多彩的生态社区，并将天津作为首个惊喜社区生态城市。 今后呢，京津冀区域的居民可以享受到更加高效便捷的物流服务了。15号，西藏农牧产业投资集团、川航物流公司等单位同天津滨海航空物流公司签署框架合作协议，将共同在天津机场打造西藏农牧产品的北方物流集散中心，助力天津市区域航空枢纽和国际航空物流中心的建设。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肖迪的报道。 西藏的牦牛、藏香猪、松茸、虫草等农牧产品资源聚集，但受限于高海拔地区的交通条件，整体物流成本较高。这次签约后，依托天津机场的航空运力、仓储物流网络，可以为西藏相关产品提供便捷的北方物流集散服务。西藏农投牧业公司董事长张胜志说， 原来航空快递费用是非常高的，因为有些3-4天才到，在天津机场这边中转之后啊，那我们一天就可以到达客户的手上。天津机场这边就提供这个免费的仓储产品，集合起来一批一批的往下下，成本能降至少一半，我们华北区的物流网在天津就会实现。 针对国内外的航空货运物流需求变化，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不断创新冷链操作、分拨代替等航空物流服务，同时优化业务保障链条，加速本市航空物流产业转型升级。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副总经理徐焕然说， 我们跟天津邮政搞了个合作协议，把邮政互换局这个功能我们做起来，跟天津港我们有战略合作协议，充分利用两港的这种货运的资源，去仓布的我们把走海运的产品能跟空运联合起来。 下一步，本市将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构建独具特色的航空物流生态，促进区域航空物流产业发展。市交通运输委副主任刘道刚说， 在传统的交通运输保障范围之外，推动国际航空物流实现了空通联运。未来我们的航空物流中心冷链物流过程要解决原产地产品品质的保障，运输过程当中快速、安全、优质，包括我们最后一公里保障，来助推中国国际航空物流中心的建设。 再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起于天津西站中到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京兴铁路是北京与天津之间的第四条高铁通道。目前这条铁路正在加紧施工，建成后从天津西站到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将直接连通，实现半小时通达。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李天一的报道。 正在加紧施工的京兴铁路全长约100公里，全线共设天津西、盛芳、安次南、永清南、固安东、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六座车站。目前京兴铁路正在进行全线架梁施工，京兴铁路建成后将接入天津西站，天津与大兴机场将直接连通，实现半小时通达，京津两地旅客出行再添新选择。天津西站客运值班员高迪说， 现在天津西站呢，开兴旅客列车目前是97对，京津城际一共是18对。现在如果要是从天津到北京机场的话，大家都是坐城际半小时到北京南，从北京南然后再去倒地铁到北京的大兴机场。京兴这条线开通的话就太方便了，应该是在半小时左右，下了车就是机场，直接您就可以换登机牌登机了。 京兴铁路将成为京津两地之间的第四条高铁通道，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铁路建设处二级主任科员张春丽说， 京兴铁路建成之后呢，进一步完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客流急疏运快速客运通道，京津城际、京沪高铁，还有我们正在建设的京滨京唐、京兴铁路，共同构成京津双城间的四条高速铁路多节点互通的快速通道格局，可以连通北京的主城区、城市副中心、大兴国际机场。十四五期间呢，天津市将平均每年开通一条客运铁路，加快打造形成并完善的京津雄半小时的城际通勤圈，京津主要城市一小时的高铁交通圈。 我们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现在呢正值暑期，中小学生们也都进入了暑假的模式，往往在这个时间段，校外培训机构的市场都非常的火热。今年以来，教育部门不断加强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整治力度，出台了多项措施，很多人都在说校外培训机构的寒冬就要来了。不过据河北综合广播记者调查发现，如果不能够解决家长对于孩子成绩的焦虑情绪，那么各种减负措施也就很难落到实处。详细情况来听河北综合广播的报道。 省会市民刘女士常年给孩子报着语文、数学、英语全科辅导班，每天在各个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之间奔波，身心俱疲。虽然孩子刚上四年级，但是一想到两年之后的小升初、五年之后的中考，甚至八年之后的高考，让他提前进入了焦虑状态。 小升初，你虽然说没有择校考试，但是分班考试他也考呀。你没有点水平，你进不了好班，以后初中怎么办？ 为了让孩子能够进入重点中学、重点班，找一些课外培训机构给孩子补课，自然就成了家长们的头等大事。所以，真正培养校外培训机构的温床是家长的焦虑心态。近些年，国家一直在推行减负，今年五月份，义务教育阶段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以及校外培训负担的双减政策发布。今年六月份，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成立，都是同一个目的，减负。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薛海平， 治理校外培训机构的话，只是在供给方发力，但是家长他还是有旺盛的培训的这种需求，所以呢，如果我们不去化解，可能效果就不尽如意。 中国家庭教育指导师金丽霞说，想要孩子的学习好，家长更应该注重发挥好自身在孩子学习中的作用。 可能会说我的孩子要是有一技之长，将来他也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作为爸爸妈妈，多去推广家庭教育的理念呀，或者说孩子成长的一个规律，对于孩子的成绩能够看得不是那么严重，这个市场需求就会降下来。 邢台市香都区教育局程幼教办公室负责人何芳建议广大家长多方面审视自身孩子的优缺点和劣势，不要盲目的人云亦云报各科补习班。 校外培训机构它只是课内的有益补充，建议家长尽量不要给孩子增加过重的学习任务，多培养兴趣爱好，让孩子全面快乐成长。 那夏天呢，除了高温高湿的天气会让人心情烦躁之外，蚊虫的侵扰也会让人防不胜防。16号，北京市疾控中心与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联合首次发布了北京蚊虫叮咬指数。16号的平均蚊虫叮咬指数为4级，叮咬的风险较高。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北京市疾控中心数据显示，目前本市即将进入蚊虫密度的高峰期。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副所长张勇介绍， 每年大概从五月份呢，室外环境开始有蚊虫出现，高峰期呢大概在七月中下旬到八月上旬。北京市目前常见的蚊子呢，淡色酷蚊，那它主要是晚上出来活动，白天出来活动的排在第二位的呢是白纹伊蚊。 北京疾控和北京气象服务中心以十多年蚊虫监测与气象观测数据为训练样本，通过多种机器学习方法来对比蚊虫密度的预测效果，目前从低到高分成了一到五级。 蚊子呢，它的滋生和水啦、气温啦、降雨量等等气候因素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一般都说哪儿水多哪儿蚊子就多。 目前指数发布范围为全市16个区，发布时段为每年的6月1号到9月30号。每天11点前后，市民可以查询气象北京、北京疾控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未来三天的蚊虫叮咬指数预报。 你晚上要出去遛弯，或者呢，你要带孩子去公园，看一下我所在的这个区，它的蚊虫密度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水平。比方说到了最高的5级，那我们建议大家呢，没有特殊情况，尤其是敏感人群呢，尽量减少外出。那其他的人群呢，如果您要到蚊虫密度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呢，涂抹驱蚊液，穿长袖的衣裤。 关注更多的三地热点新闻，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疫情。国家卫健委16号通报，7月15号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6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其中云南15例，上海6例，天津、广东各4例，江苏、浙江各2例，河南、四川、陕西各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国内方面，再来关注一下疫苗的进度。工信部总工程师田玉龙16号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工信部将推动加快各条技术路线的产能建设进度，在确保质量安全的基础上，全力以赴扩大产能产量。截至目前，我国新冠疫苗年产能达到50亿剂，累计供应国内新冠疫苗超过14亿剂，供应国外超过5亿剂，目前达到 5.7 亿剂。下半年，工信部将统筹考虑国内外的市场需求，支持疫苗企业多途径开展国际产能合作。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16号，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上线交易，发电行业成为第一个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行业。16号上午9点30分，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碳排放交易系统显示，首笔交易价格为每吨52.78元。 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碳市场。所谓的碳市场呢，就是把二氧化碳的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进行买卖交易，需要减排企业通过购买来获得碳排放的配额，成功减排的企业则出售多余的配额，通过市场价格信号来引导碳减排的资源的优化配置。建设全国碳排放权的交易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和控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与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 2011年10月，国家在北京、天津等7省市启动碳排放交易权交易地方试点工作。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试点省市碳市场累计配额成交量4.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成交额约为114亿元。今年是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经测算，纳入第一批碳市场覆盖的这些企业碳排放量超过40亿吨二氧化碳，意味着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一经启动，就将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据中国网信办16号介绍，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有关负责同志表示，按照网络安全审查工作的安排，7月16号，国家网信办会同公安局、国家安全部、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联合进驻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网络安全审查。 此前，滴滴旗下的多款应用产品因为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被下架。国家网信办要求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严格按照法律要求，参照国家有关标准，认真整改存在的问题，切实保障广大用户个人信息安全。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接下来请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今天请听第53集，北京市延庆区青龙桥火车站交汇。 每天早上8点30分，青龙桥火车站站长杨存信都会准时出现在办公室，头件大事是点名交班会，和大家一件件交代当天的工作。 杨勇 到。 王女士 到。 这两天正好清明小长假，看花的比较多啊，注意一下这个站长的闲杂人。 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和建造的第一条干线铁路，由中国杰出的爱国工程师詹天佑负责设计主持修建。直至今日，每天这里还会有5趟火车在这里停车调换行车方向，每次即将有列车进站，杨存信都会提前等候在站台之上。青灰色的墙面，绛红色的门窗，时至今日，车站依然是当年的模样。男女分开的候车区，木质座椅静默地提示着这里曾发生的往事。当年用整石打磨而成的窗台，映照着山间的许多个四季。 这是一张70年前的工作证，照片上的人是杨存信的父亲杨宝华。杨宝华从1951年开始就在青龙桥站工作，一干就是31年。1962年，在距离青龙桥站不到30米的那排车站职工宿舍的小平房里，杨存信出生了。1982年，父亲杨宝华退休，20岁的杨存信接班。 我出生在这儿，工作在这儿，这是我一生离不开的地方。 1991年，杨存信成为青龙桥车站的站长。如果算上父亲的工作年限，父子俩接力守候青龙桥火车站，有70年的时间。日复一日的巡视，杨存信还会不时捡回一些老物件，刻着苏州麻子的里程碑是其中之一。 这是我们当年早期运用的坡道牌，啊，这个上边的数字呢，念33，底下写一个上字，也就是33比1的上坡道，啊，这是提示司机加速的。后边这一块呢，这是里制牌，啊，这是从北京运行的这个位置，这两个数字分别念，一个是5，一个是9。这个呢，我们也是研究了很长时间，请教了不少专家，这个最后这个破解了这个数字，也就是明清两代呢，老百姓普遍使用的商业数码。 詹天佑首次将中国的商业数字苏州麻子应用于里程碑，这又是一个证明这条铁路是中国人自己设计修建的物证。20世纪90年代，从北京北到康庄的短途列车延长至沙城，这也成为游客到八达岭游览常选的一条线路。当年一天最多能有上千名旅客从青龙桥站这间小小的站房进进出出。2008年，首都博物馆把青龙桥火车站确定为中国近代工业遗产，并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向公众开放。直到京郊铁路 S2 线开通后，青龙桥站就彻底停止了客运业务。2013年3月，青龙桥火车站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游客慕名而来，杨存信的工作也多了新的内容。为了传承京张精神，杨站长做起了义务讲解员。 只有京张铁路修完了以后，才拉开了我们中国人自己修建铁路的历史。我们新的京张高铁是由我们那个人字线下方穿过的。 两条相隔百年的铁路线跨越时空在这里交汇，曾经的人字如今成了大字。一个人字书写着中国人的骨气和匠心，一个大字寓意着一个强起来的国度逐梦驰骋，砥砺前行。百年过去，青龙桥火车站依旧静卧在青山怀抱，但在它背后依然是一个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疫情。世界卫生组织15号宣布，新冠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重申，全球应加快疫苗接种，并继续实施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来遏制病毒传播。世卫组织认为，新冠疫情的发展目前主要受到几个因素的推动，包括变异病毒、疫苗分配不公导致仍有大量易感人群以及社会流动性增加等。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14号，美国五角大楼表示，美国军方曾训练过涉嫌暗杀海地总统的哥伦比亚军人。在给《华盛顿邮报》的一份声明中，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霍夫曼称，少数被拘留的哥伦比亚人曾参加过美国的军事训练和教育项目，同时也是哥伦比亚军队的现役成员。但是霍夫曼没有透露接受美国训练的嫌疑人的具体人数。 据今日俄罗斯报道，美国政府每年都向哥伦比亚提供超过2亿美元的援助，大部分援助给了哥伦比亚军方和警方。报道称，五角大楼已经为哥伦比亚和其他国家训练了数千名士兵。霍夫曼称，这项训练为的是促进各国尊重人权、遵守法治，军队服从民选领导人。 7月7号的清晨，包括哥伦比亚人和两名海地裔美国人在内的28名外国雇佣军在私人住宅中刺杀了海地总统莫伊茨。哥伦比亚方面证实，其中至少13名哥伦比亚人曾在军队服役。 美国总统拜登15号表示，美方会增加驻海地大使馆的警卫力量，但目前并没有打算派军队进驻海地。海地总统遇刺后，海地临时政府向美国和联合国请求派兵，以协助保护基础设施和维持秩序。白宫方面先前说不排除派兵的可能性。 据海地警方调查，参与刺杀总统者包括26名哥伦比亚人以及数名长居美国或有美国公民身份的海地人。海地上一次总统被杀事件发生在1915年，受美国支持的时任总统萨姆遭到民众示威抗议，躲进法国使馆寻求庇护，仍被示威者殴打致死。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随后以协助维持秩序之名派遣海军陆战队进驻海地，美军在那里一待就是近20年。 美国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老年人可以经常阅读、写信、猜字谜或者玩牌等刺激脑部活动的行为来保持大脑的活力，或许可以将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时间推迟最多5年。阿尔茨海默病又称早老性痴呆症，属于神经退行性脑病，如今侵袭着越来越多的人。 这项研究报告由最新一期美国神经病学学会刊物《神经学周刊》刊载。报告的作者之一威尔逊表示，无论何时开始做这些不贵又容易接触到的活动都不算晚，哪怕你已经80多岁，做这些事情有助于推迟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时间。 苏富比拍卖行15号宣布，定于9月在法国巴黎拍卖法国皇帝拿破仑的一顶标志性黑色双脚毡帽，预估成交价为40万到60万欧元，约合305万到457.5万元人民币。据了解，拿破仑曾戴着这顶帽子于1807年率领法国军队与俄国和普鲁士军队作战，还带着他与俄国沙皇签订提尔西特合约。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来关注冬奥和体育资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15号呼吁所有冲突各方在23号开幕的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遵守奥林匹克休战传统，并在今后数月中进一步强化这一休战。他指出，在奥运会期间消弭枪声是一种传统，民众和国家能够利用这一短暂的喘息机会谋划长久的停火，探寻通往可持续和平的道路。 奥林匹克休战是国际奥委会根据古希腊奥林匹克神圣休战传统而设计的一项和平活动。公元前9世纪，古希腊的三个国王签署奥林匹克神圣休战条约，承诺在奥运会举办前后的3个月里停止一切的军事行动，确保奥运会参与人员的安全。1993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了奥林匹克休战的古希腊传统，呼吁联合国各会员国从每届奥运会开幕前一周到闭幕后一周停止一切的战争行为。 同时，东京奥组委正在考虑进一步缩减开幕式现场观众人数，从此前预测的10000人大幅削减到不超过1000人，仅限贵宾席观众和外国要人，比如国际奥委会代表等赛事相关人员，不接待公众入场，包括赞助商邀请的嘉宾。 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各项赛事将分别在7月23号到8月8号以及8月24号到9月5号在日本多地举办，届时中国队将派出强大阵容参赛。虽然今年的部分赛场将采取无观众的方式办赛，少了一些亲临现场的激情澎湃，但是丝毫阻挡不了我们对竞技体育以及对中国队的热爱和支持。 对，没错，新冠疫情下赴日旅游签证还没有开放受理，那么在日本以外的同胞们可以提前备好赛事日程和高清电视，各类网络终端有全程的电视转播和互联网加持，不到赛场也可以尽享全景奥运。 那么对于已经在日本的朋友们呢，如果您有机会到现场来观赛，一番功课也是少不了的。我们在这儿呢也要提示您，一定要从正规的渠道来搞定门票，规划好往返的交通和酒店，出行和观赛期间呢要戴好口罩，拉开间距，带足防暑用品，尊重东道组的观赛要求和法律法规。 作为中国代表团永不缺席的场下一员，中国队开放、自信、真诚、友好的一面需要我们共同展现。 同时，在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驻日使馆将专门开设中国加油站电子邮箱，接收同胞们为中国队加油助威的邮件，每天将精选数封发布到大使馆网站和微信公众平台。赛事结束后，所有邮件将转交给中国代表团。 那刚刚说了会有转播的情况哈，那最近日本网友在社交平台也晒出了拍到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K 和 8K 超高清转播车。在今年的6月底，央视转播车和辅助车会从北京抵达上海，后经海运，在7月11号到达日本横滨港，经过2天的清关，13号开往了东京海之森水上竞技场。那从日本网友拍到的照片当中呢，可以看到漂洋过海的转播车还申请了日本的临时牌照。据了解，这辆转播车将会提供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赛艇以及皮划艇项目公共信号的制作服务，一直工作到9月初。 奥运会所蕴含的奥林匹克精神以及文化体育交流，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这是职业生涯中即将第12次采访奥运会的记者霍尔姆斯的感受。霍尔姆斯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知名主播，曾在悉尼奥组委担任媒体官员。 那尽管外界呢对于奥运会存在着一些负面的声音，但是霍尔姆斯认为，只有参与和经历过的人才会了解它的魅力。世界因奥运而相聚在一起，这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复制的。东京之后，他计划的下一次奥运报道之旅将会是北京冬奥会。他说，东京奥运会推迟可能会给北京冬奥举办带来一些挑战，因为缓冲的时间少了。不过，东京奥运会应对新冠疫情的措施也能够带来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 7月15号，我们是中国队，一起加油！北京助威体验馆开馆仪式在北京密举行，主题活动也随之启动。活动将为受疫情影响无法到现场观赛的观众提供多样的助威方式。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在现场嘉宾及参与者的加油助威声中，我们是中国队，一起加油！北京助威体验馆正式开馆，主题活动也随之启动。我们是中国队，一起加油主题活动将于7月15号到8月8号在北京、杭州、武汉、成都、长沙、深圳等城市以助威广场的形式陆续举办。活动现场将设置互动项目，并结合当天中国队比赛场景和夺金时刻，为运动员加油助威。前来参加启动仪式的前中国女子体操队队员何可欣表示， 作为一个退役运动员嘛，其实在现在这个角度，其实跟大家作为观众的角度是一模一样的。奥运会虽然等了一年之久，但是终于盼来了，借着这个活动吧，觉得挺振奋的。 作为主题活动的北京助威体验馆 Me Launch 展出了历届奥运火炬、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多个项目的比赛服装等展品。台下体育负责人张蕊表示， 这次活动呢，我们就是给这些在国内不能去东京为中国队助威的观众创造一个机会。在 Me Launch 餐厅里呢，我们在整个奥运期间会展出中国国家队的很多跟奥运相关的历史文物，大家呢在看展和了解中国国家队历史文化的同时，也会通过我们的各种互动的活动呢，来为中国奥运健儿加油助威。 那在评委当中呢，在今年的奥运会上，郭晶晶将以国际泳联代表的身份出发前往日本，担任东京奥运会跳水评委。郭晶晶呢，大家都很熟悉，她是世界跳水界的传奇。在她23年的跳水生涯当中，共获得了4枚奥运金牌，31个世界冠军的头衔，留下了无数传奇的记录。 我们再来关注一场比赛。7月16号晚上，北京国安队将在2021赛季中超第5轮补赛中对阵河北队，敬请关注。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从7月15号开始，香山革命纪念地旧址、双清别墅和来清轩上线了 5G 加 AR 游览体验场景，促进了 5G 技术在红色文化旅游领域的落地应用。这也是北京市属公园今年第一个 5G 应用试点。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游客在安装好应用程序后，在不同的区域就可以触发导航，聆听红色故事，观看视频，与虚拟景观拍照合影，使虚拟场景与真实场景相融合，让游客更加多元地了解香山革命纪念地的红色历史。这一 5G 应用场景是运用华为合图技术打造的，当前华为、荣耀手机的大部分机型都适用，其他品牌和机型的应用将会陆续上线。 2019年3月，市公园管理中心就曾联合华为、中国移动研究推动了 5G 应用场景在玉渊潭公园樱花季期间的落地试点。5G 网络覆盖、5G 高清视频、5G 智能游客热力图等，有效应对了樱花观赏及大客流，增加了游客体验，实现 5G 在公园领域的第一个试点应用。市公园管理中心今年根据市属公园世界文化遗产、历史名园的属性、不同类型特点和市民游客的需求，筛选公园 5G 应用场景，目前正在加快促进 5G 智慧导览、VR 全景直播、智能储物、智慧步道、智能无人清扫车、无人智慧零售车等，让游园群众受益的 5G 应用场景落地。香山公园是今年的第一个 5G 应用试点。 炎炎夏日最幸福的事儿啊，就是下班之后邀上三五好友一起逛夜市、烧烤撸串了。今年夏天又赶上奥运，与亲朋好友把酒言欢，共赏奥运精彩赛事更是畅快。作为2021天津夜生活节的重要组成部分，7月15号晚上，都市有新夜主题夜市在天津新业广场前广场正式开街。夜市将开放到8月15号，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11点营业。 同时呢，都市有新业主题夜市街区每周都会有一个主题活动贯穿下来。开街第一周的主题活动就是激情小奥运劲爆都市夜。那想要关注更多的 3D 旅游资讯，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文化旅游。 再来关注展览方面的消息，7月15号第30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山东济南开幕。本届书博会以致敬建党百年、悦享盛世书香为主题，天津市14家出版单位携2100多种精品图书以及新媒体融合出版物参展。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李山的报道。 书博会现场，一大批庆祝建党百年主题出版物集中亮相，其中许多都是入选五个一工程奖和中国好书的获奖作品。天津人民出版社现场展示了近百种主题出版物，新书占比将近一半。天津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沈海涛介绍， 基本上呢，围绕着我们的和平攻坚取得的胜利、抗疫取得的胜利，这些见证了我党领导的这种取得胜利重大时刻的这种图书，包括《奠基岁月》、决胜时刻，都是以专家队伍为主要的作者产生的这种作品，结合史料可读性非常强的，在这个马克思主义这个图书的出版领域呢，我们一直在做深耕。这次带来的新书《马克思主义与我》，现在的马克思主义书系就是我们正在策划的。 新蕾出版社推出的系列图书《正气歌百年党史家风故事》在书博会首发。该书从共产党人家风故事的角度来展现建党百年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历史。作者儿童文学作家徐鲁说， 选了四部分人物，第一部分人物就是共产党人的先驱，第二部分呢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第三组人物呢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捐躯的那些革命先烈，第四部分呢就是新中国诞生之后啊我们的一些幽默人物，将近100人，正好贯穿了我们党史百年的整个的奋斗史。 展会为期五天，期间天津展团将举行17场内容丰富的新书发布和阅读分享活动，同时推出20场直播，知名作者、资深编辑等通过融媒体平台和网友读者互动。 再把目光转向河北，7月17号到18号，百部经典影片献礼建党百年时光放映厅全国巡展第三站将落地河北石家庄西柏坡。从地道战到大决战，从可爱的中国到我和我的祖国，这些深入人心的经典以光与影的艺术形式书写着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 据了解，本站活动融合沉浸式快闪体验、露天电影放映等形式，通过时光海报墙、时光金巨林等互动体验板块，让观众在重温红色经典的同时认真学习党史，感悟党的初心。想要关注更多 3D 展览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展览。 再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根据王蒙长篇小说改编的同名舞台剧《活动变人形》将于8月20号到22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连演三场，这也是这部经典作品首次被改编上舞台。《活动变人形》被誉为改革开放40周年最具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之一，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的历程的缩影。 《红楼梦》与《西厢记》是粤剧中的经典剧目，观众真的是百看不厌。9月21号和22号，这两部剧目将在天津大剧院与观众见面。 其中，粤剧《红楼梦》取材自古典名著《红楼梦》，讲述了体弱多病的林黛玉自小投奔贾府，与贾宝玉产生感情，在接连遭受打击后，